就站在注定会被伤害的位置，也许一开始你们的相遇就是一出悲情故事。你委屈了自己，只为他们一句我爱你，却忘了爱一个人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。算了吧，放了吧，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吧，醒了吧，好了吧，受伤后也许你会长大。算了吧，放了吧，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吧，醒了吧，好了吧，受伤后也许你会长大。伤害的位置，也许一开始你们的相遇就是一出悲情故事。你忽略了自己，只为他们一句我爱你，却不知为他哭为他累，只证明你的幼稚。算了吧，放了吧，过去的成为过去吧，醒了吧，好了吧，受伤后也许你会长大。算了吧，放了吧，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吧，醒了吧，好了吧，受伤后也许你会长大。算了吧，放了吧，成为过去吧，醒了吧，好了吧，受伤后也许你会长大。算了吧，放了吧，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吧，醒了吧，好了吧，受伤后也许你会长大。醒了吧，好了吧，受伤后也许你会长大。